大家好喽，今天晚上我们继续讲不是本心修法无益第三哦。今天晚上讲的是先讲布施，布施是为三轮体空，是为三轮空，三轮不空，布施就只是生昧福报，虽是善事，就怕后悔起嗔心。一般俗话讲说，真心唔惊假乞食，真心不怕假乞丐。但是，一般以现在末法时代来讲，假的大概比较多，或真的比较多，就要看你自己解读跟去认知了。那往往我们去种福田的时候，以佛教来讲，什么是福田？佛、菩萨、阿罗汉才是福田。那众生是不是福田呢？有三藏法术里面有讲八大福田，其中一个叫悲田，也就是布施给众生。但这种布施给众生呢，如果是一样有所求心，那还是落在生命的福报里。那我们今天聊的是什么？佛法是一种什么？了生脱死、清净庄严的佛法。所以对这一种说，你今天去做了一些善事。然后呢，期待下辈子能够有多少的回收，这种生命福田，我们不提，我们不提。我们讲布施，布施分几种？三种：财施、法施、无畏施。财施当然就是金银财宝，这大家都知道嘛哦。那法施呢？法施呢有好几种，比如说讲经说法，或者是念经拜忏去回向去供养。哦，还有嘞。抄经，或者来印经，这些其实都是法布施的范围。还有一个就是什么无畏施，无畏施就不容易了。如果说你看到路上有人来倒在那边生病或意外，你去照顾他，或者来帮他送医，结果他醒来的时候说是你对他这样，到最后你恭亲病死住。所以以前呢，在差不多一二十年前，常常有这种是是非非，都是路上看到有人怎样。然后去照顾他，结果就惹上官司，惹上是非。所以以这种无畏施来讲，那就看人解读了哈。不过这种财施，刚才讲的金银财宝、法施啊、念经啊、讲经啊、抄经啊、印经，还有呢无畏施，这还是都落在什么？落在善法里。善法，真实的佛法讲什么？三轮体空。所以什么是三轮体空？我。还有对方的你，还有我跟你中间这个东西哦，比如说10块钱呐、或者是一支笔啦，这一种所谓的我相、人相，还有中间共业这一种。那以佛经的说法，缘起自性，毕竟空寂，所以我相是缘起之相，那你呢，一样是根尘世，根因尘缘是果。耦合的，耦合的，所以其自性一样，毕竟空寂。所以以前我们聊过，众生在镜像上起心执着，那诸佛菩萨正镜像之自性，毕竟空寂。所以诸佛见性，众生着镜像。那因为众生着镜像，就有世间八苦，有烦恼现行，有无明妄生。那诸佛正自性毕竟空寂，所以随顺因缘果，就不会有起分别心。没有分别心，就能因无所住而生起心。所以以布施来讲，能证三轮体空，就成初地菩萨；能证三轮体空，性空法忍三昧，你就是初地菩萨。你如果不能证三轮体空，而布施落在我相未破，人相。会破，我人中间这个东西也仍在，所以就有牌位啊、法会啊、金银财宝啦、还有印经呢、还有念经拜忏这一些，我人众生受着供业，过去、现在、未来三心未了，那这种落在生灭罪福，在我们这种实修真实如来正法的佛教里，没有这些事。啊，记得哦。不是没有法会，不是没有牌位，是没有有所求心，也就是但有因缘果的作业而自性毕竟空寂，无作者无受者， 也就是你参加法会的时候，或者是印经，来跟大家结缘的时候，或者你去布施金银财宝给有需要人的时候，你回向什么？比如说以金银财宝来布施众生，普愿众生灭罪消灾，皆悉能受用三宝，佛法僧三宝，诸佛菩萨圣僧阿罗汉所加持的福报，能够受用福报时具足金银财宝，来精进菩萨行，来住持普贤行，来上求佛道，来下化众生，来庄严佛净土，来迎生事业，正十相无相无不相的功德。那这一种呢，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所以这一种布施，他没有离开金银财宝，但他的回向的愿力高大广博，无量无尽无边，这就是普贤行，这就是功德，这就是三轮体空而不入短昧。所以，如果你每次布施金银财宝，能如师父刚刚所讲的这种回向，那才是真实的布施婆罗蜜，懂哦，懂哦。那以法师来讲，如果说今天一个出家法师，他要超度你的冤亲债主九贤七祖，他给你定牌位的价钱，那请问这是布施还是贩卖如来？是买卖还是真的是真实的法师？你自己静下心来想。或许他们告诉我说：“师傅啊，那如果没有交钱买牌位，或者没有交钱，好像就不算是真实的佛法或者是法会的功德。但多少功德金是谁定出来的？你翻开《大藏经》百部，哪一部经告诉你你要参加几次法会？甚至哪一次法会你要交多少现金来买多大、多中、多小的牌位？大藏经里没有这一些，所以这是世俗的民俗信仰。听好哦，这是世俗的民俗信仰。所以，当你请法师来念经的时候，请问你听得懂什么叫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吗？请问，当你念到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的时候，你能告诉你自己，你确实知道什么叫三心不可得吗？那同样，念经的法师，当他念到了刚刚讲的三心四相，他懂吗？他解吗？他悟吗？他证吗？那如果既不懂，也不悟，也不解，也无证，那只是念诵、唱诵文字的仪轨，请问有何功德可言？吾眼耳鼻舌身意，那你是谁？无色声香味触法，那眼前是什么？所以《大方广圆觉经》说：“四大非身，六识妄尘缘缘非心。”身受心法，以中小乘来讲，就叫做什么？苦空无我。既然是一个无我，那今天谁念经？念完以后回向给谁？但记得哦，这不是半无因缘果，这是告诉你如何去思维，来证解空的妙智慧。因为你能证解空的妙智慧，才能证了生脱死的寂静涅槃，甚至才能证性空法忍的三轮体空的初地菩萨以上，乃至证一层入正受，层层皆三昧。所以，当一个出家法师，或者是几位出家法师，梵呗庄严，声音呢，法音流畅，但他一直念，一直念，念的经文，请问出家法师真实悟解证这些经文的妙智慧吗？我特别强调哦，如果他也不懂，但他跟你一样，都只是唱、诵、念、跪、拜，你认为这样功德有福德吗？你自己扪心自问，讲清楚哦。所以，财师、法师， 什么是财施？华严经有讲，布施众生一团饮食，普愿众生昧罪消灾，永离三恶道，能得大善知识护持，发清净菩提心。然后呢，六度万行齐修正，八万四千法门共圆通，三十七诸道品层层三昧，来圆证法界完德庄严，也就是破无明成佛证菩提。所以华严经讲什么？布施众生一团饮食，都回向虚空法界所有一切众生，皆悉离苦得乐，皆悉五逆十恶不造，五戒十善随喜，乃至能勤修戒定慧，熄灭贪嗔痴。你记得这句话，华严经所讲这句话，布施众生一团饮食。那诸位，请问以财施来讲，除了金银财宝以外，难道不能做别的事吗？你如果看佛教的出家法师，佛教出家法师早课晚课干什么？出食出现，用三粒白米饭，难道把它拿到放到哪里？七佛的那个塔那里，然后开始来念咒语、严守印、罗刹鬼母子、旷野鬼神众，什么什么什么念这一些，有没有？你有没有发现说，出家法师一在出席的财施布施饮食的布施的时候，三粒白米饭。那为什么你们在家中在布施的时候，就要很多很多的现金？我常常这样想，为什么释迦牟尼佛住世没有自己赚这些钱？那末法时代为什么出家众有时候就这样来赚这些钱？所以呢，你们这些在家众记得，你如果真信佛，深入经藏，把佛经看懂，你再去亲近善知识，不是先亲近善知识然后再来看经，不要本末倒置。你如果没有经典基础功夫，你怎么去界定这个出家法师会是你的善知识，或者是这个在家居士会是你的善知识？有没有道理？所以界定自己一个自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你先深入经藏，就是以前讲的，你先去看五十说法的经典，这样一路内盘门的修行次第你都会，你再来亲近善知识，对你有所提携，有所点拨，这才是真实的依法不依人。然后你供养善知识，护持善知识，不管是用金银财宝，不管是用饮食之味，你要记得出家人一个事实，饮食、医药、衣物、卧具，事事具足。饮食、医药、衣物、卧具，事事具足，就能安心办到。不是说出家人不能有金银财宝，但出家人都跟你讲布施，布施都要你拿现金出来给别人。那等到天灾地变的时候，等到了台风水灾甚至地震震灾的时候，请问出家众，我不敢这么讲，但你必须要明白说，一般的佛事，一般的出家众拿了多少出来回馈给地方，回馈给社会国家，来赈济有需要的灾民？不是没有，绝对有，但成对比吗？所以我一直强调，为什么在家居士信佛都要花很多钱，那为什么出家法师信佛很奇怪？讲清楚吗？所以奉劝每个佛教徒，你先懂佛法，再来做供养，再来做布施的事，讲清楚哦。所以就刚刚所讲，布施众生一团饮食，普愿三济十方法界六道有情含事，一切众生皆悉离苦得乐。 解析五逆十二皆不照，五戒十善随喜显扬，乃至勤修戒定慧，习昧贪嗔痴。你这个意思你懂哦？所以当你懂这个时候，有一个事实是什么？你所做一切事业是为了什么？如果是为了你下半辈子有钱，今生所做，来世所受，你要下辈子就有钱，不是不行，但是在佛教的三世因果说法不容易，都是在来世。那来世又有什么？下一辈子、隔世、好几辈子，乃至这一劫所做，下一劫才受。所以如果你现在做布施的事情，想要奢求下半辈子能荣华富贵，依佛经的因果论说法不容易，我不能说没，但我跟你讲说真实不容易，而且不一定是在下一辈子，也有可能在下十辈子一百辈子以后。所以不要以现在的布施去奢求有生之年的荣华富贵。那要告诉我说，那我求来世，地藏菩萨本愿经说什么？那叫三生受福，回向虚空法界，福报如恒河沙数。回向自身，三生受福。那诸位，你如果像师父这样教你华严经的功德，回向虚空法界，你福报恒河沙数劫，你回向自身来求自己，买牌位写自己名字，求自己求家人，三生受福。三辈子的福报先不收，念的人七分之中得六分，你自己七分之中只得一分。所以诸位，当你去做布施的时候，不管是财施、法施、无畏施，一定要记得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也就是你的发心要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这样子才是真实恒河沙数的福报，而不是自身受三辈子受福而已。这样清楚哦？所以三轮提空就是界定了你所做的布施到底是有所求心，或者是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的无所求心。那同理咯，你去见寺啊，你去朝山啊，你去念经法会啊，你去跪了、去拜了、去装金身瑞相，也就是不管你做什么人世间有所做的事业，如果你真的是我相未破，而所起的念头都是求自己、求家人，或者是求家主，那这叫有所求心，因为它限定的范围比较狭隘，所以这叫有所求心，这种都是三生受福。那你如果回向的是三际十方法界，回向的是四圣六凡，回向的是一切众生，回向的是一切诸佛菩萨声闻缘觉，回向的是过去现在未来的十方法界，那这一种就叫做什么？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这才是佛教要教给你的妙智慧，也就是佛本是释迦牟尼佛，所有的菩萨圣圣阿罗汉教给你怎么去了生脱死，乃至成就福田的殊胜福报，乃至证三轮体空登初地以上的菩萨，乃至能破无生法忍成就法身大事。所以当这些你懂了，你不是不用去做布施哦，不是，这个时候你一样再去做布施的事，再去做法会，再去做消灾，再去做拜忏，再去做盖佛寺装金身瑞相。为什么？因为你如实知自心，即是正菩提，你已知如来的正法眼藏，你已证解空的妙智慧，你已住持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的清净心，你已经知道什么叫做了三心破四相的解空的妙智慧，来住持供养布施 念经、法会、盖世、庄金身瑞相、朝山、跪拜，乃至所有世间的淫生事业，那通通都是住持实相的功德，也就是成就无相、无不相的功德。所以，不管你是财师、法师、无畏师，不管你是怎么样的饮食智慧，或者是金银财宝，或者是饮食医药衣物具，乃至世间有所作业，你所住持的布施，通通正性空法忍三昧。那你看呢？现世做菩萨，因缘具足，来世必成佛。所以不是说不要布施，也不是说不要法会哦。你什么都不做，那你等同没有修行啊，对不对？是你必须先懂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的高大广博、无量无尽无边的清净法心，然后再来做人世间，人世间你能力所及，不会带给你烦恼，不会带给你忧愁与压力的这种作业，这种事情。所以，如果你今天呢发心，比如说你就拿着1000块，去呢天真佛的光彩，也就是人家在装金身瑞相，你也随喜功德，拿1000块来装金身瑞相，那你要怎么发心回向？以淫生事业所成就血汗泪珠，所庄严受用的福田中，现前三宝功德所加持的福报里。这1000年来庄严如来的金身瑞相，愿一切众生皆悉与我同行，以血汗泪珠的结晶所成就的金银财宝，等持在如来的福田波罗蜜中，得佛力加持，得因缘善根福的因缘具足，来成就如来的金身瑞相，来庄严佛净土，来如佛住世，能转如来正法轮，让如来的出家法子能够香花灯土国茶食宝珠一供养，见佛如佛在，能让出家这些清净法子来利益、来开示、来接引、来度化在家居士，能见佛得离烦恼，能见如来的金身瑞相，见佛如佛在，乃至能庄严如来的金身瑞相，住持在高大广博的福田波罗蜜海中，得佛力加持，得三宝功德力加持，能成就世间淫生事业正实相功德，圆满无相无不相的功德，乃受用淫生事业具足世间高大广博的金银财宝、饮食滋味，如是的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庄严佛净土。此生如是，来世如是，此劫世界如是，来世未来永恒无尽劫，一一佛的净土世界皆悉如是，直至成佛证菩提，三生圆满，万德庄严，护持九法界，共成佛证菩提。你庄金身瑞相，如果能像师父教你的这种回向，叫做广大如法界，究竟如虚空。而且自己虽然只是比喻1000块，但这1000块钱，刚刚那句话，普愿众生皆悉与我同行。举个例子给你听，不管你的水是一杯水、一滴水，不管你的水是大水、小水，有染色或者没有染色的透明水，你都把它倒到大海里，融成一体，融成一味。那你现在呢，用一个杯子把海水弄一杯出来，弱水3000，只取一瓢，请问这一瓢里 是不是融合所有的水的等同滋味，对不对？所以这个意思有什么？或许你只是1000块，但你众生清净发心的广大等次，就融层层，一层入正受，层层接上面的功德。那这些懂了，从此以后，不管你是盖佛寺、装金身瑞像、念佛礼佛、念经拜忏朝山，乃至光明灯，乃至所有营生事业，通通都是精进菩萨行，正解空的妙智慧，精进菩萨行，甚至圆正般若波罗蜜，来进修住持普贤行。所以你只要能证三轮体空，你只要能懂得高大广博无量无尽无边的广大法界的回向与发心，这就是无所求心，这才是真实的一布施而证菩萨地以上。讲清楚哦。那我们再来念下一条哦。慈悲，慈悲是为是为了三心，三心未了，慈悲就只是善念增长，虽是善事，就怕着爱见悲某。什么是慈悲？悲就是拔苦，慈就是娱乐。那以现在冬天很冷来讲，很多人呢都会做一些衣服，买一些衣物，或煮一些热食，啊，来结缘给那些有需要的人，哦，包括弱势族群。那这种在真实的佛教来讲，如刚刚所说，这叫善心。它不是慈悲，你知道慈跟悲，真实的慈悲是什么吗？我跟你讲哦，我师父讲的是真实的佛法，不是讲相似佛教，也不是讲民俗的信仰，也不是讲世俗的善事。师父在这里跟你讲的是真实佛教，清净圆满的佛法。所以什么是慈跟悲？悲是拔苦，把众生的痛苦都拔除。那师父问诸位，我不问你众生苦什么，你自己苦什么？你一定告诉我，没钱最苦啊，生病最苦啊。父母呢，你想要孝养，结果呢，父母呢，可能有人不健在的苦啊。或者小孩子比较不乖，叛逆期，或者怎样苦啊，或者结婚，想要生儿子都生女儿，想要有个女儿，偏偏都生儿子，苦啊。那我如果师父问你，你到底什么最苦？我问你佛教，我问你佛教，我问你佛法，我不问你世间法。师父告诉你什么最苦？生死轮回最苦，有没有道理？你不要告诉我说佛前佛后了，或者是在佛住世的时候你听闻不到佛法，或者是因为业力使然见到佛你也不信佛，当然这些都是苦啊，对不对？我们的苦当然讲不完。我问你的，对你个人来讲，你什么最苦？不要告诉我你没钱，我跟你讲佛法，我不问你世间事。没得了生偷死，继续生死轮回最苦。有没有道理？但是如比喻，这一劫很精进，但来世的下一劫，下一劫的某一世，又因隔音之谜而忘了，而退失菩提心了，苦不苦？一样苦啊，对不对？所以这样我们一直退，一直退。以佛法的立场角度来说，世间什么最苦？无明最苦，也就是烦恼现行，习气过障偶合，无明妄生最苦，无明最苦。所以你只要能彻破无明，脚跟点地，黑漆铜底脱落，明自心，见自性，也叫做永破无明，那就证无生法忍，成一生生菩萨摩萨的一生德相。 永离父母生身的胞胎神。你不但永离生死轮回，更成就至今庄严的一生生德相，庄严住持宝莲花，与十方法界一切诸佛为同事，供十方法界一切菩萨摩萨为法力。所以什么是拔苦？我跟你讲佛法，我不是跟你讲世间法，不是世间法不对哦，不要误会。你是佛教徒，我当然先跟你讲佛法，对不对？所以什么叫悲？悲就是拔苦。人世间每个众生什么最苦？烦恼现行、习气偶合、无明妄生最苦。那追根究底，那就是无明嘛。所以必须得彻破无明，才能永远的离苦得乐。那以彻破无明来讲，最上佛圣讲的就是什么？证无生法忍。那证无生法忍就是八地以上的菩萨摩萨，就是成就一生生菩萨摩萨，就是永远永离胞胎身的相貌了。从此以后，除非愿力倒驾慈航，否则永远以一生德相庄严住持宝莲花，在十方佛的报身如是那佛的十报庄严土，与十方等妙觉同在呀。所以这种才是真实永远的拔苦。讲清楚哦，那什么是慈？哎，我讲的又是什么佛法？你要告诉我说，师傅啊，那小孩子嘞，我看到他，我就给他玩具啊，给他糖果、饼干，他就很快乐，我带给他快乐。所以我很慈心呢，你这个人还是一样善心、善而已，因为这叫有所作业，懂哦？好，那既然如果说你给小孩子这些是一个带给小孩子很快乐，那师父再问你了，人世间什么事是最快乐的事？你一定告诉我，结婚呢，生小孩呀。你老的时候，父母健在啊，或者比如三代五代同堂啊，对不对？甚至家财万贯，富可敌国，快乐啊，对不对？但是如佛经所讲，因为我们是讲佛法嘛，对不对？万般带不走，只有业随身。你刚刚讲的红尘世间，你那么的快乐，无人可及，富可敌国，三代五代同堂，有没有？那快不快乐？但业力尽的时候，这辈子化缘尽的时候，你不管是到天上到人间，你下辈子不收，你刚刚讲那一些有带走吗？不是那一些不好哦，你带走吗？所以为什么一个什么世间八苦，这就是其中一苦。所以人世间什么最乐？刚讲拔苦就是破无明，那什么最乐？见尘清净，见性不动，见性圆满，见性成佛是最苦最乐。由最苦的众生到最乐的极灭涅槃为乐。所以红尘世间什么罪乐？释迦牟尼佛自己讲的哦，极灭为乐，也就是常寂光有四种功德：常乐我净、法身断德，有常乐我净四种功德。法身是常，极灭为乐，我是佛，法性清净，这样清楚哦。所以什么是慈心？你成佛见性成佛的时候，护持九法界，一时共见性成佛证菩提。所以你看看《华严经》啊，本师释迦牟尼佛初成佛的时候，九法界在他一生根毛细孔中，一时共成佛证菩提。乃至本师释迦牟尼佛入大波涅槃的时候， 九法界在本师释迦牟尼佛的毛细孔中，一一毛细孔中，一时共证即灭涅槃，共成佛，共证法身断德，住此常乐我净的功德。乃至一种不但自身成佛，三际十方法界共成佛证菩提，这才是真实的慈心。你会告诉我说，师父，那既然释迦牟尼佛成佛以后，那他我们都在他的毛细孔中共成佛，那怎么还有末法的我们当众生呢？如来所证的功德已圆满，而我们众生有自己的业力，有自己的无明妄生，有自己的习气构造，有自己为了因缘的轮回论对，所以佛证成佛证即灭涅槃是一时共证，但我们众生虽然佛力加持我们，但我们本身还有自己的业力、业报、因果论对，未了的因缘要消得习气，为破尽的无明，这样清楚哦。所以你看嘛，红尘世间什么罪乐？当然是成佛才是罪乐嘛，对不对？好，那成佛在我们佛经的专有名词就叫做极昧为乐，讲清楚哦。所以如果你问我说什么是慈悲，师父已经告诉你了，慈是以乐，悲是拔苦。众生什么最苦？你什么最苦？你不要告诉我说没饭吃啊，身体哦生病啊，或者呢，那些都苦，但还不是最苦。生生世世让你轮回不止，当然苦，但要怎样才能让你永离轮回？你告诉我做正极境涅槃，阿罗汉就是在很长久的时空结束里，阿罗汉还会起一念心，回出离心向菩提心，来菩提道上进阶菩萨地，到法身大士，到成佛。所以阿罗汉的极境涅槃灭心定，在很长久的结束时间里还会再起一念，讲清楚哦。所以真正的苦是无明，彻破无明就是拔苦，就是悲心。真正的乐不是富可敌国而已，这些世间的东西你死了带不走，只有正极昧为乐，不生不灭，也就是正过去无生，现前广大如法界，无所住而性空即昧，不住断昧，而未来无终，无始无终，无生无昧，不生不昧，就是涅槃相。所以你只要能证涅槃相，到阿罗汉以上，乃至一层入正受，层层皆三昧，到菩萨地，乃至破无明证无生法忍，到永破最后一分圆品圣相无明，圆满三身，圆正成佛，三身圆满，万德庄严，十方法界共成佛证菩提，那才是带给自己与九法界与十方法界等次的法喜快乐，也就叫做极昧为乐，这才是真实的慈心。所以以当来下生弥勒尊佛来讲，他是大慈菩萨，他的愿力之中也有啊，他成佛的时候九法界在他身根一一毛细孔中，一时共成佛证菩提，乃至在弥勒佛入大波涅盘时，三际十方法界在他一一毛细孔中也如是的一时共证即灭涅槃，这才是慈心娱乐。讲清楚哦，师父信的是圆满的佛法，讲的是圆满的佛法，我不讲世间的相对相似生灭的这种不是佛法。 所以如果你有心进修如来的正法眼藏，来圆修无缘大慈同体大悲的慈悲，来证解空的妙智慧，来证般若波罗蜜，来成就无生法忍，那你一定要亲近善知识，一定要深入经藏，不要跟着世间的凡夫出家人在污染佛教，在污染自己的身心而不自知。不是有些出家人不对，不是，或许你跟他有未了的因缘要论对，所以在论对的因果上你才会遇到这些人。但只要你能猛然回心，你想起你那时候出归依佛教的时候唱诵仪轨的三皈依里第二段，智归依法，当愿众生深入经藏，智慧如海。请问你是不是众生？你归法宝，所以别人去看经你不用看了，你管人家看不看经，你归依佛教，归依佛宝，法宝生保佑，你为什么自己不看经，不去看如来的五十说法，不去看一路涅槃门中最最重要那22年的般若时来般若经来？你错在哪里？你错在自己不看经，懂没？你错在哪里？你错在你虔诚过头啦。你错在哪里？你错在说没有真的慧眼来检责你的师父是不是真实的善知识，难道你就拿香跟着拜了？这不是分别心，不是，这是妙智慧般若法眼。如果你连这一点都分不清，佛度有缘人，师父相信有那么的一天或有那么的一辈子，你也一定能遇到真实的佛菩萨大善知识来度化你。听懂意思吗？或许这辈子没有人奈何得了你，你自以为是，但你或许有那么一辈子，哪一劫你真实的菩提心音声，真实的佛音起，或许你真的会遇到佛菩萨，遇到大善知识来利益你，来护持你转迷成悟了。所以我们拜佛的人不奢求你懂不懂佛法，我们只奢求你不要污染正法眼藏，不要污染真实的佛教就好。也就是你不要把世俗的那一套民俗信仰带来清净了生脱死直破无明的真实如来正法眼藏。所以信佛不要污染佛教，善护持清净不污染，那你有佛出世无佛出世形象常住了。这样懂哦？今天只跟大家聊两个哦，那我们明天礼拜二明天继续，那等一下来休息一下，我们再来开个直播跟大家聊聊天。